各位癲教報讀者你哋好，我係癲狗哥哥。No money no dog， 只要大家出錢支持癲教報嘅月費計劃，我哋前線記者一定會義不容辭喺前線為大家報導更加多嘅真相，亦都會係有更加多嘅資金咧去購買更加好嘅拍攝器材嘅。就好似正如我哋見到啦，其實每次前線記者出去拍攝都要係戴頭盔、相機、望到面罩、拍攝器材等等，非常之吃力嘅。但我哋繼續都係會係盡翻記者應該做嘅責任，為大家報導真相。請大家支持《癲教報》嘅月費計劃。 鬱敏踩場，現在同你剖析政治。 警察都唔理我哋啊！ 全部都是白色衫的人，他们在车里面见人就打，他不理人是什么人，总之就算收工的平民他都打。跟着车里面的男人就帮手定了，叫我们有遮就拿出来，要开着遮挡他们，他们扔东西进来，小心地滑那些炮全部都被他们打到烂晒，这样子扔进来，车上都不得止，还要拎着木棍打我们咯。都是因为我前面有很多人抱住我，啲心心又抱住我帮我挡晒，所以我才冇俾人打。跟住啲男人都帮我哋挡，佢哋唔敢还手，因为知道一还手就会俾人打得我哋仲今年我哋后面嗰啲女人啊小朋友都打。 今天就是2019年的11月21日，2019年的7月21日在元朗西铁站和元朗南边围附近呢，有一队有组织穿制服白衫有武器，那些武器呢有些人说藤条，后来呢就发现有很多是铁通来的，包括包啲白膠落去咪搞掂咯，係咪？咁亦都經過好多 fact check 之後咧，係發現係警方有半個鐘頭唔見咗人嘅 ，OK？ 打咗幾萬個電話，咁佢話搞到呢、這個即係李家超喺立法會講話打幾萬個電話，999搞到我亂曬龍求救。喂，大佬，而係每一個人打一個電話變幾萬個電話，大佬唔係一個人打幾萬個電話，屌你老母李家超！是咪？呢个系恐怖袭击嚟嘅，用国际标准呢个恐怖袭击，有一班人有组织，系嘛？有埋制服， 事前就經過集合 foreign 係嘛，跟住去到指定嘅地點對付嗰啲手無寸鐵、無差別襲擊嗰啲喺呢個地鐵車廂嘅乘客，同埋喺呢個地鐵站裏邊係咁去狂，即大家睇到啲片就知道啦。喂，呢、這個仲唔係恐怖襲擊係咩啊？所以而家點解唔堅決唔肯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七二一恐襲就係一個即係、就是、最重要嘅原因啊嘛，就係係嘛？因為你要查呢一個七二一，咁即係差佬就一定死得噶啦，啱唔啱啊？係咪？咁你盧偉聰而家退咗休食長糧係嘛？屌你阿媽呢個嘢係咪戰犯啊？你話俾我聽，係嘛？100%戰犯嚟噶啦嘛？呢、這個係係咪？所以佢梗係反對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㗎。呢個新嘅一哥，喂，佢同元朗個關係千絲萬縷，同呢啲所謂黑幫係咪？喂，香港電台嗰、那個鏗槍集好清楚係咪？揾曬啲錄影帶，周圍嘅錄影帶 CCTV 啦，嗰啲片啦係咪？計嗰時間逐步，即係 CCTV 最好嘅，有曬時分秒㗎嘛，係咪？個結論就係、是。你警察是俾半個鐘頭呢啲黑社會做嘢嘛？做咩嘢咧？恐怖襲擊。呢一件事七二一嘅恐襲，絕對係成個己亥事變嘅一個高潮。今時今日。这个所谓勇武示威或者暴力的示威不断升级，你跟七二一的关系呢是不可分的， 是一个反应来的。 而主流的民意是大部分站在这个所谓即是示威者抗争者这一边，亦都跟七二一是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是吗？连那些浅黄的或者平时扮晒中立那些，是吗？ 仲有因為呢件事而靠近咗向呢個黃色黃絲呢邊， 唔係靠近咗呢啲所謂示威者呢邊，唔係黃絲呢邊啊，係咪？包括啲法律界人士都係噶嘛？喂，大家睇唔過眼啊嘛，係咪？你包括張炳良又好，呢一類人都好咧，七二一對佢哋係一個影響嚟噶嘛，係咪？就覺得一定要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啊嘛，係咪？呢個係一個關鍵嚟嘅，已經係係咪？即係當然而家由六月。開始到而家呢，即係呢五個幾，即係呢五個幾月嘅發生嘅事，係咪？你林鄭月娥真係我成日講死一萬次都唔夠噶啦，係咪？咁而家習近平又唔似佢死，係咪？要繼續俾佢作惡落去，係咪？大家攬炒，你即係共產黨同佢攬炒啫嘛，而家係，係咪？所以呢個成個己亥事變。呢五個幾月，七二一是一個相當重要的一件，一個即係成件事裏邊，我哋如果將來寫歷史嘅時候，七二一是一個關鍵嚟噶啦嘛，肯定係，係咪？即係從過去呢五個幾月所發生嘅嘢，到今時今日香港而家係咪？即係大家成日見到面就係點收科，其實冇得收科嘅，我話俾你聽。看你收科的意思是什么，止暴制乱，恢复秩序，香港回复从前，屌你想想你发梦没那么做。这个梦是不可能实现的。不可能实现的意思就不一定是说哦，现在这些所谓暴力示威呢慢慢开始降温了，是吧？啊，跟住呢又拉咗咁多人，拉咗几千人都唔够数，起码拉过一万，屌你老尾真係，啱唔啱？是吧？不是你怎么做历史记录啫，这个是，是吧？但是又不代表件事是可以完的。我讲过 N 那么多次，是吧？这个不是一个权力斗争的。这个不是一个即是合意的所谓政治抗争运动来的，这个是一个意识形态的斗争。是一个本土民权和外来政权的决战。是一个世代之战，是吧？亦都是自由与奴役的决战，正义与邪恶的决战，是吗？那哪有得完的啫？一日未有结果都冇得完。还有意识形态的决战，自由与奴役的决战，正义与邪恶的决战，不是讲众寡的，大佬，不是讲你武力多过反对，即是多过抗争者，那你就赢的，不是的。 不是你掌握个国家机器，你有三万几个警察，发咗癫嘅警察，食捻晒迷幻药嘅警察，你就可以赢嘅，系咪？你人心赢唔到啊嘛，啱唔啱啊？你以后点管住啫？除非你灭族啦，好似新疆咁啦，新疆你都唔成功啊嘛，而家系，系咪？除非你灭族啦，喂，有一日你俾人打开个缺口之后，西藏、新疆、西藏嗰啲砰一声又起又出嚟， 又翻过嚟， 好捻简单嘅啫。呢个系你永远冇办法嘅，即系你啲所谓中国人，如果你有读历史，或者你对中国吓、啊，即系喺春秋战国期间嗰啲思想家啲言论，你有啲认识嘅话，你就知道噶啦，系咪？你一定系输嘅，邪恶嘅，一定系输嘅。历史上写得好清楚噶啦，系咪？无论中外嘅历史，正义必定战胜邪恶，系嘛？咁你话诶、哎，我系正义，你哋系邪恶，咁都得嘅，你可以咁样讲嘅，啱唔啱啊？ 系嘛，大佬？ 唔系有冇人信过客观事实？究竟你系咪正义咧？系咪？ 系啊！ 屌你妈！啲学生手无寸铁，揾条命同你搏，系嘛？佢完全系靠个信仰嘅，知唔知啊？嗰、那个唔系一定系一个宗教信仰，一个理念，系嘛？你就睇到而家啲年轻人，喂呢样嘢就真系。即系我同台长做咗几十年人，系嘛？喺个社会都叫做最前线，即系观察社会系最前线嘅，因为我哋做记者，系嘛？我哋写评论嘅人，系嘛？我哋一定喺社会最前线噶啦嘛，观察入微噶嘛，一定系嘛？我哋都未见过有一代嘅年轻人好似呢一代年轻人咁勇敢噶嘛，系嘛？唔系你哋口中嘅废青啊，唔好搞错啊，系嘛？呢一班人，呢一代嘅人，佢绝对可以有机会拨乱反正，系嘛？个成功唔系可能喺短期里边睇到，系嘛？即系好简单，你睇下今天美国参众两院一致通过呢个香港人权民主法案，今日咧众议院非常之配合，即系喺美国时间嘅星期四凌晨，即系香港嘅今日。唔係誒呢係啦，即係應該係咁講。香港今日咁就喂快靚正係嘛，完成埋最後一個程序。嗱，你眾議院全票通過，參議院全票通過佢嗰個版本，兩個唔同嘅版本，然後要協調一個大家共同即係承認嘅版本， 就要咗參議院嗰、那個 係啦。咁而家就要咗參議院呢、這個，你明唔明啊？咁就只係一票反對。仲系嗱嗱臨快靚正，等都唔等啦，系咪啊？唔需要等啦，嗱嗱臨開會，即刻就投票，完成最後一個程序，系咪？先由眾議院，跟住就到參議院。咁參議院大家都知道，參議院同眾議院咧係即系都係國會，但係兩種唔同嘅功能，系咪？參議院嘅議席咧少過眾議院好多嘅，系咪？ 大年期長， 系咪？大年期長，系咪？兩個任期唔一樣嘅，所以呢個都係美國成個政治制度其中一個制衡嘅嗰個功能，係咪？除咗行立法機關制衡呢個行政機關之外，立法機關本身都有制衡嘅。 立法機關內部互相制衡， 就係咁咯。即係佢嘅制度，成個制度，成個美國政治制度就兩個字，就係叫做制衡，英文叫 check and balance， 係咪？所以佢經完成埋呢個程序，對好而家就將成個法案就送去白宮，最後就係你。Donald Trump 簽唔簽啦？唔 簽都要執行嘅，我話俾你聽，係咪？咁我琴日踢爆都簡單都即係解釋過成個法案嗰、那個嗰、那個作用喺邊度啦，係咪？咁有啲人就淨係睇啊制裁啲官員啊乜乜啦，制裁呢啲對香港自由啊人權啊有侵害嘅人啊。咁啊！呢啲人一唔一定係官方嘅人噶嘛？何君瑤嗰啲佢唔係官方嘅人都會列入呢份名單噶嘛？呢份名單係要由白要由呢個華盛頓向國會提出嘅，你明唔明啊？要佢哋提一份名單嘅，喺180日之內啊。OK， 呢個係其中一項，係咪？另外嗰個咧就係關於個獨立關稅區，其實獨立關稅區根本你總統用行政命令都可以搞掂嘅。咁但係國會亦都會要求你每年去檢討香港。在这个中英联合声明的基础底下是吧他那个自治的情况是吧那就是说年年都折腾你一年嘛用普通话来讲折腾啊即是等于当年最惠国待遇一样的嘛 每年都要看看才给你。 那我作用去到哪呢即是 這個是另外一個問題，而是象徵喂整個美國的即行政立法機關他都必須要因為香港問題而是要跟你中國開火。所以你看到現在外交部啊姿態非常之高啊，是吧，又會反制啊，咁反制有啲人就話要網上有啲好流消息嘅，咁做咗個圖就話呢一個林鄭月娥話香港有美國僑民八萬警察可以拉佢哋，嗱呢個梗係假㗎啦，咪屌你咩？跟住阿葉國軒有一段咁，咁葉國軒個仔就話我你咪拉鳩埋我，我都係美國公民啦，咁我唔知呢個真定假啦。咁事實上好多建制派係美國公民嘅，係咪？咁如果真係喂你反制嘅就係拉曬香港嘅美國僑民，咁啊真係好少啊！咁你真係開戰啫，好撚簡單啫嘛，係咪？咁好啦，至於話美國干預香港嘅事務，喂咁佢將你列為同中國其他城市不同的特別地區，或者你是一個獨立關稅區，那他就不是干預香港事務嚇，唔係干預內政啊！呢個係 佢呢個佢內政。 屌你啦！ 佢嘅內佢嘅內政 嚟，即係調翻轉嚟講啫嘛！你而家話啊，佢呢個就屌你，包括你而家特區政府，咪梗係輪流講啦。包括呢個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出嚟話冇理據啊！啊咁呢個邊個講有冇理據關你撚事咩？你嗰啲選出嚟嘅人哋要提案，提案經過一個民主程序通過咗，跟住你政府要實行，係咁撚多嘢啦！你唔妥，你咪喺度嘈咯！理據咩理據啊？你同人拗理據係咪啊？咁等於人哋話你而家屌你老母呢個警察呢個施暴係反人類罪行，咁你話冇理據一樣啫嘛，啱唔啱？ 咁咪俾啲理據睇下咯。 唔係好簡單就係，如果你話佢通過呢個香港人權民主法案係干預香港內部事務，甚至係干預中國內政嘅話，咁點解佢當初喺1997年7月1日開始承認你香港係一個將你香港視為一個獨立關稅區？所有對中國限制的那些即係出口的物品對香港就冇限制咧？點解你要對你特別優待呢？咁佢呢種對你特別優待，咁係咪又係干預香港內部事務同埋干預中國內政咧？咁你係咪應該香港同中國一視同仁先？佢而家回覆翻之前啫嘛，屌你咪即係係嘛？屌你係咪出係嘛？喂，佢當初基礎就話你話一國兩制、港人治港，咁英國係佢盟友，咁佢信撚住你先，咁你要遵守聯合聲明，係嘛？甚至你嘅基本法，你而家就話聯合聲明係歷史文件，屌你啦，係冇作用嘅，係冇權話事嘅，係嘛？嗰、那個係一個國際協議嚟，擺喺咗聯合國嘅，真係，係嘛？所以講呢啲嘢係好撚好笑咯，係咪？你話當係一個外交辭令咁，你講無妨嘅，係咪？表示遺憾，我覺得係可以接受嘅，係咪？表示極度遺憾，我都可以接受嘅。你話人哋赤裸裸干預中國內政，呢、這個就萬萬不能接受啦，係咪？即係你呢啲係咩咧？屌你乜賊喊捉賊，係咪？有你講冇人講，係咪？咁解啫嘛，係咪？嗱，呢一個法案可以即係喺上個禮拜，大家都仲係即係有少少觀望狀態係嘛？並拎並能，咁你話同你工大學嗰單嘢有冇關啦？梗係有關， 直接關係添啊！可以講 係咪？你睇下嗰啲參議員嘅發言，你就知啦。佢係撐香港呢啲即係年青嘅學生噶嘛？係咪？因為喺佢哋所受嘅思想訓練，佢嘅價值觀，佢係絕對不能接受一間大學。屌你老母！俾你咁撚多個幾千個防暴隊，係咁射啲催淚彈入去， 佢哋唔可以接受嘅。佢哋 係唔可能接受咁啊！你逆地而處，睇到呢個畫面，你話入邊屌你老母窩藏暴徒，又製造汽油彈，屌你老母！你有乜撚嘢證據喺度鳩噏？我睇到個台灣個電視節目，電視機我想打撚爛佢啲國民黨死撚得㗎啦！呢啲所謂比較親國民黨嘅人噏嗰啲嘢。佢話啊，屌有幾千個汽油彈喎，咁啊揾個屌你啦咩維安專家嚟解釋啲汽油彈點樣啊個殺傷力有咩？你話呢班台灣佬係咪食撚錯藥啊？我話俾你聽，所以你國民黨係死得嘅。我而家話俾你聽，雖然而家你主流嘅國民黨就撐香港，而家係嘛爭取雙普選支持香港青年學生係嘛，但係你有一班人屌你啦咩嗰個全國不分區代表排第二名嗰個葉旭蘭話贊支持香港警察喎，而家咪分裂咯。而家韓國瑜嗰個陣營，佢哋叫你選總統投韓國瑜，選立委區域立委投國民黨，但係全國不分區嘅立委咧，即係國民黨嗰度你自己揸主意咁 撚樣， 即係叫佢唔好 分裂啦，係分裂嘅而家係。所以國民黨不但止總統輸，屌你老母，連國民立委你都可能會輸，係嘛？所以呢個真係，即係你睇唔通成個政治形勢嘅發展，係咪？即係台灣真係有啲咁撚樣嘅人噶嘛？你明唔明啊？係咪？即係民進黨固然就係、是。即係過分咗啦，行得仲咩？但佢又擺咧明係抽水啊，揾著數啊，係嘛？佢唔係真心相信呢樣嘢嘅。咁但係你國民黨係柒啊嘛，係嘛？呢啲咪就叫柒咯，柒咪應該要死咯，你明唔明啊？屌你老母，人蠢就冇藥醫噶啦，休息一陣。